人们常说，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一生的幸福，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是一场心伤，而错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是一种荒唐，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一生的感叹。但是到底该不该去爱，该不该开始，又有谁会清楚呢？如果开始就是一个错误，又有谁能够算得出结局是怎样的？说好了分手，说好了要把你彻底的忘记，但是还是发现在无意间中想起你的那一刹那，全部的忘记都彻底的崩溃了。装作没有想起你，装作已经把你忘记，装作对你无动于衷，装作对你漠不关心，但是心里的痛楚分明狠狠地告诉自己，其实你依然在我心里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。喜欢一个人，也许就从他的一个句话、一个眼神、一个微笑开始的，并以一滴泪来结束。或许从一开始我就和你不会有结果，也许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，毕竟摩羯与天平注定了没有缘分。可是我依然选择了去爱，因为我希望可以出现奇迹，但是爱神并没有降临到我的身上。事后依然是伤痕累累的，但是心里却有了从来就没有有过的滋味。也许很难真正的把你忘记，也许我真的还是喜欢着你，但是我不会再期望出现任何的奇迹了。喜欢你从来没有后悔过，就算开始是一个错误，我也希望是一个美丽的错误，因为至少上天让我们直线交叉过，至少让你曾经陪伴在我的身边，让孤独的我有了一个温暖的港湾可以静静的依靠。很多人觉得如果刚开始就是个错误，就不要继续下去，因为会彼此造成更深的伤害。但是同时也是要明白，其实有的时候美丽的错误真的可以成就一段美好的幸福。因为爱没有对错，也许一切就只是靠自己好好的把握，只是属于我的我没有好好的把握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抓住现在所拥有的幸福，不要等到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。有很多的东西错过了一时，就会错过了一世的。 以为在你身边，那也算永远。